以撒忆亚先知书第十八章。那具有一亭，位于故事河对岸的地域，即有海上遣发使者，在海面上乘芦舟的，去吧，轻快的使者，到一个高瘦夫赫的民族那里去，到一个一向可畏的国家那里去，到一个强大而好胜，河流横贯其地的民族那里去。举世的居民和住在大地上的人呢，当山上的旗帜一举，你们要观望，号声一响，你们要静听，因为上主曾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在我的住处宁静地观察，仿佛日光中温暖的热气，仿佛收割时炎热中的露云，因为在收割前花苞已放，花地成熟结为葡萄时，他就要用镰刀砍去嫩枝，将参差的枝蔓斩除，这些枝蔓都要一律被弃舍给山中的猛禽和地上的野兽，猛禽要在其上过夏，野兽要在其上过冬。到那时，那高瘦夫赫的民族，那一向可畏的国家，那强大而好胜、河流横贯其地的民族，要带礼品到西庸山上，万军上主的名号的居所，献给万军的上主。